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4尾号5947和156尾号0664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墨色门窗提供的真享礼盒一份。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大家听好了哈，我们的问题呢是2018保险公司中高考承保项目中，孩子最终中高考得分与约定分数差一分是否可以理赔？答案呢有两个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您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把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有两份，但是每一份奖品当中呢有三份，这三份奖品呢包括智能高考提分用书高分宝典一本，还有免费的学科测评报告解读一次，另外还有一对一的免费辅导一次。好，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好，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义教空间教育研究院院长、新国人学校校长许建奇女士。您好，许校长，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好，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放寒假的时候了哈，但是呢，对于参加中高考的孩子来讲，这个寒假很重要。是吧？ 是的，特别重要。 今年的六月份他们就要参加中考和高考了。 是的是的。 这个寒假要充分的利用起来哈。 没错。 很多孩子会利用这个时间哈去参加各种补习班。 对、 开始补课了，尤其是学习成绩还不是特别理想的孩子哈，不仅是孩子紧张，家长们也比较紧张哈，所以呢想请您今天好好给大家来支支招哈。 好的好的。 在中高考之前哈，学生和家长他们普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先说家长吧，家长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很着急了。 对， 那么很多家长呢是觉得为什么他给孩子在外边找很多的补习班啊，包括一对一呢？家长的心态是，反正我尽力了，钱我也花了，我也很努力了， 考不好你也别赖我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家长呢就是只要听说哎哪儿有校，不管是多少钱，就都努力去了解，然后给学生报这个课程啊，包括找这个老师啊，这是家长的心态。那么学生呢分很多种情况，有的孩子呢他可能着急了。以前没有着急的，到这次的比如说期末考试完了一看成绩不好就着急了，然后开始让家长比如说你给我找个老师我学习学习，但也不乏有一些孩子还没到着急的时候。 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学生和家长呢想法不一致，家长说这样，学生呢觉得你不懂，我得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两者之间啊也存在很多的这个矛盾，沟通起来非常的有问题，这也是有的。总的来讲呢，就是尤其像今年呢在改革，高考也在改革，中考改革力度特别大，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办，学生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确实是这个寒假对他们来说很关键，而且我们会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对， 过了年之后眨眼就要到了考试的时间。 是的是的是的。 觉得特别快哈。 对。 所以很多的家长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就是焦虑，然后觉得哎呀听说哪个班好，好赶紧去给孩子报，或者是哎哪个老师好，我们也赶紧去想办法找这个老师。 对。 啊，就有这种扎堆的现象。 是的。 甚至是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然后就听着别的家长说好，那好吧我们也随大溜吧哈。 对对对对。 啊，然后跟风，有一种这种病急乱投医的这种现象。 是 吧。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现象？如果说这些家长们哈，就像没头苍蝇一样这样的病急乱投医的话，会导致什么样一个后果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现在在学校里边啊，有两种情况还会很明显。第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他一直比较稳定，他就在前面，这一类的孩子他就跟着学校走就好了。但是有很多学生他属于那种一直以来两年半的时间在学校里边，但是到最后成绩也是排在后边的，那么跟着学校没有明显提升的时候，这家长就着急了。啊，那我是怎么办呢？我如果再往下最后剩这几个月的时间再不去解决的话呢，他可能就会面临的问题就来了，比如说没有上了重点高中， 考不上了， 或者没有特别好的大学，那后边的问题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家长呢，他以前两年多时间没关注，然后呢突然觉得哎呀我该关注了，但是无从下手，所以他也着急了。 对， 有病乱投医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来讲在教育这一块很清楚或了解的家长或自己很懂的并不多。所以通常情况下就是听别人说或听老师说，因为现在目前的情况，就今年的寒假来讲，初三的学校里给大家提供补习的几乎很少很少。 对， 因为这也有规定，到了25、26号学生就放假了，那么剩下这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办？不能空着呀，都着急。但是高三呢，一般的情况学校会安排一部分补习，大概10天左右，完了还会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考试前唯一最后一次你可以拿出来集中去往上撵的时间了，再抓不住没了。 对，就这几个月的时间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家长呢也就是听以前的说哪儿好，或听其他的家长说哪儿好，他的想法就赶紧去看看。这个问题出来了，他不可逆，高三也好初三也好，我这次试完了没有回头，没有再来一次的。 对，你这个时间浪费在这儿了。 对， 没有什么效果，你这个不能再去别的事，因为你没有时间了。 没错。他还跟高一高二不一样，说我试一下不行， 我这个不行我换一个学校。 对对对，我还有换一个机会和时间。但就目前的初三和高三的家长，他没有再换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时间浪费掉就没了，这是他的问题。那么一旦出现比如说他选择错误，那么过去了，他整个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路，所以这是挺重要也是挺可怕的一个事情。 所以好多家长在最后着急了呀，就到处去咨询，之前因为可能没有关注过。 对、啊、对对 对, 对， 因为家长们平时工作也挺忙的嘛。 是的是的、 啊、就没有好好的去分析啊关注啊这个现象。 对， 但是到后来了没有办法了，说实在不行，哎呀算了，我们就在这儿找一个吧。 对， 就让他在这儿学吧。 对， 但是学完了2个月之后觉得哎呀没有效果，但是再想换真的是没有时间。 是这样子。 所以说大家最后这几个月的选择特别的 特别重要。 对，你选择对了，那么你这时间就利用上了。 是的， 那成绩可能就会提高一大块。是吧。 对， 那怎么样帮助这些家长们解决这种考前乱投医的这种现象？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哈，就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是首先呢先要看看他这个学生目前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成绩啊能力啊习惯啊包括心态都属于一个哪一种类型，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为了解决这个情况，联合华海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个2018年的保险公司中高考的一个承保项目，定位好了以后，我们会告诉学生和家长预测他未来高考或中考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水平，我们会做哪些的措施来帮助学生在最后这一个时间节点把知识漏洞弥补了，习惯重新建立起来，能力提升了，能够确保他到最后的时候某一科或者全科的总分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那么就这个呢一般是签在保险合同里头的，那么如果达不到的话他是全额退费，所以这样呢家长他就不用去担心。因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第一个呢它是有流程保证，第二一个我们是通过几年的这个计算来得出的一个结论，所以这样首先让家长心里 先踏实，其次学生先有信心。那我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有家长心气儿挺高的，说我要达650分，但是他现在如果才400多分，那我们也会跟家长讲清楚，这个我们达不到。 对, 对， 因为时间很有限，也不是说一味的去怎么样子，按照常规的流程，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助学生提升到多少的分数，我们会承诺家长，这样的话到最后的时候呢，基本上他都能够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 那怎么样给学生做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这样的个预判呢？如果说您觉得他只能达到600分，可能家长不认可，我觉得不行，如果你们要好好教，可能我们家孩子就能达到610或620，他可能不认可你的这种测评结果哈。 对，我们其实不是按照我们测评的，这就像刚才您说的，因为你要让他觉得心里确实认可这个目标，同时也在我们整个流程的线的范围内。那么第一，我们要看他今年2018年1月份最后一次的期末考试成绩，这个期末考试成绩全区是排名的， 对， 它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因素，你达到多少分，我们系统一算，你最后能提100分还是120分还是90分，那么它就算出来了。算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跟家长来讲，这个不是我们测的，他是你在学校里考出来的，所以家长他心里是有预期的，而且他很清楚这么长时间以来在学校里学过来有没有这么大比分的提升啊，这是第一个。但是对于两头的学生，比如说特别好的，我奔着清华北大这一流大学来的学生，除了你学校考试成绩以外，我们还要测一遍，因为这一类的孩子他是拔尖的，我们要整个全方位的考察一遍，最后我们认定他能够达到一流大学水平，那我们就收进来了。如果达不到，那家长如果他不满意，他要觉得我们预计的这个分数没达到他的心理预期值，那他可以不来。还有一类呢，就是特别差的学生。特别差的学生，比如说他现在6门考试到期末可能还不到200分，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要再测一遍，就是我们要知道你差的这个情况是差在哪里，是高中的知识还是初中的还是小学的，那我剩最后这3个月到4个月，我能不能把你原有差的这个基础知识补上来，我们要衡量一下，能做到我们才收进来，做不到那也不行。所以我们在每个分数段是有名额限制和要求的，不是说大家都来我们就都收。比如说高段的可能我们限额就10个，不收那么多，但是它有要求，低段的也有限额，中间段会多一些，因为它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对，这个不是说我多多益善，你都上我这儿来好， 那不行， 那不行，因为我的人力精力是有限的。 对， 我要保证我能收进来的这些孩子达到预期的这样的目标， 对的， 是吧？ 对，所以分配到每一个分数段里边，分配到文科和理科高考的这个目前北京收的学生的名额很少，也就是几十个，有的段次就几个。然后初三中考这一块的话也是这样子，因为中考今年的很特殊，所以我们不收全科保分的，收的只是单科，因为他将来成绩出来，尤其五选三以后，他有的学科是要成百分比的， 对， 所以还有一个社会实践的分数啊，特别复杂，所以我们中考呢只是针对单科，也会针对他现有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家长们在选择这些培训机构的时候，其实自己啊心里也要有一个定数，就是说你要考察一下这个学校他是不是真的是为学生负责的，还是说啊只要你给钱你就来吧，不管学生多少，有的那个培训班真的一屋子的人， 对， 那样的话其实大家在一起学习效果不见得有多少。 没错，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大班的课的效果已经很微乎其微了。 对，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作用不大了。 对对对对，因为它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效率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最好还是能够一对一的， 尤其是最后这几个月了， 没错没错，就前面的时候你可以省着点儿，但到最后的时候确确实实需要选择个性化教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刚才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他可能在选择的时候是要去慎重。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流程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参加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孩子和家长，我们会事先让他在流程里跑一遍，因为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很全新，不是每一个学生他都能够接受得了。还有一个补的就是他特差的那个，那么有的学生呢他知道我这儿差，但是他就不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凡是参与的学生必须在系统里事先他先走一遍，你从心里往外能接受你来，你接受不了那你不要来。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双向选择， 对的， 是吧？ 对的，对的。 不仅是说学生选择学校，学校要选择学生， 对， 你对我的这套新的教学的理念和方式方法是否能适应， 对， 是吧？ 因为这套理论呢，是要求他动手、他动脑、他动嘴来做的，不是说他动耳朵听就完了。 所以得发挥他的主动性。 对， 他从心里愿意接受、愿意去试，他才会有这种主动性。 没错，我们的数据才能抓取出来有效的数据，然后每一步的数据抓取完了以后，才能对他下一步起到一个指导作用。如果他是被动的，他总想听，老师讲的挺好，我明白了，那我数据抓不取不出来，所以得由他的输出的结果。还有一个，每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沟通得非常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得先定，说我想考哪个大学，目标不定，那么他动力起不来，他还会觉得反正我有大学上就行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内在的潜力是激发不出来的。所以一般我们在进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套流程，需要把他所有的目标明确了，然后我们再画线，到什么时间节点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出来。包括每一天他的这个寒假的集中的一对一的培训训练，也是每一个课上完都要有一个出门考。那你的这个出门考如果没有结果，今天的效果没出来，那你是走不了的。你是要在这儿接着把你的效果磨出来，你才能够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否则的话，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法完成，你的成绩就体现不出来。 就是必须按部就班，按照计划去完成。 对， 就每一个环节不能完成都不行，下一个环节就没有办法进行。 对，所以他有一套考试的一个跟踪机制，我们叫思考二讲一会，就是当天课的有出门考，第二天早上来之前有入门考，然后这一个模块上完有模块考，阶段完了有阶段考，最后再有一个模拟的冲刺考。所以他除了说教学的这个方面的特殊性以外，还有他整个这套流程的保证，就是确保他一定能够成绩提升，否则的话，研究院和保险公司它也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推出这个承保项目呢，并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课程体系，它是教育和保险结合的一个项目。但最最终它改变的是什么？是最后到临考前的这种常规的方式走完以后，到最后很少有家长他和学生发分的时候，哎呀，我这一下提升了100多分，特别少。所以我们从以往的经验呢总结出来，基本上通过这个流程出来的孩子少说也有80分的提升吧，效果很明显。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高考冲刺班，学生和家长大部分是冲着这个老师去的， 对， 觉得这个老师好，老师优秀，大家都冲这个老师去， 对， 所以那个老师从早到晚的课都排得很满， 是是是， 自己也很累， 对对对。 但是老师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对这个孩子的一些了解， 对。 但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一套流程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是， 不管是哪一个老师来，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流程去走的话， 对， 按部就班的话，那它的效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您这套流程就像一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 是的，这套标准化的操作流程里边有几点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内容是专家定的，就是这个讲什么包括怎么讲，这个是专家定的，这不是老师定的，所以就避免了 A 老师讲的是 A 老师的情况， 对， 然后 C 老师讲的 C 老师的情况。第二一个呢，是有一套系统来保证，因为教育教学啊，它最难做到的就是标准化，每个人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进行知识的传授，最后输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整个流程里边设置了所有的环节的数据抓取，这里边也包括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叫酷神笔，学生用这个神笔在进行写和练还有作答的过程当中，能够记录他所有的过程数据，所以专门有一个团队在后台盯着这个数据，他发现这个数据在哪儿的时候没有出现他该出的结果，那好了，那就有干预了。所以这个也很关键，就他的数据抓取是实时的，不是说我学完3天以后，然后我测发现你有问题了，然后我再去调整，那3天怎么办，对吧？所以他的这个数据过程的抓取呢，是随时每天都在抓取，然后老师他的操作流程和教学流程是规范化的，每一个流程他只要没有按照这个结果出来， 它马上显示出来，这个干预马上就跟进了。所以这两项加起来保证了这个结果，就像刚才您说的一定会出现。那么常规的，就像刚才您说的，有的老师他挺有名气，办的高考也好中考也好，这种冲刺班谁一听大家都挤过去了，但有一个问题来了，老师是很优秀，但他就一个人，那么他能解决多少个孩子是能数得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学生听懂到把他听懂的转化到行为上，坐在卷子上能够做得正确一丝不落，这个过程是老师帮不了的。 对，这是不可控的一个过程。 对，而这个过程呢，其实他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而到最后考试的时候往往出现问题就在这个过程。那么常规的高考冲刺班这个过程它是控制不出来的，所以经常我们讲学生家长问孩子说，哎，老师讲的怎么样啊，学生说不错，挺好的啊，我感觉挺好的。所以他说的非常正确，叫我感觉挺好，但不等于结果是好的。 对，我感觉是挺好，我也听的时候听明白了。 对， 但真正如果说拿卷子来做或考试的时候，不见得分数提高多少。 对，这就是一个他脑子里的一个思想意识转化成行为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要靠学生内化的。那么他需要按照考试的要求、考试时间的要求，还有各个方面的压力要求，来不断的把它转化出来，形成自觉意识。所以这一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他每一天的学习都是以学生为主，以他的转化为主，以他自己能够建构自己的知识导图，让他自己把行为转化出来为主。所以有时间控制，他每天在我们这儿的这个训练都在考试，都在进入这种中考和高考的状态，所以他已经适应了。到了最后他走到考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轻松。 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一套模式呢，是给我们一个颠覆的。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认为，比如说服务可以标准化， 对， 产品可以标准化， 对的， 啊，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教育也可以标准化。这一个体系呢，就给人冲击在这儿，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就让人推翻了过去说因为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哈，就不可能千篇一律的又把教育标准化。但是我觉得您的这套体系让我们突然觉得教育也可以标准化。 是的，这里边有一个理念在里边。第一呢，我们把所有中考和高考的知识体系把它微格化，做成我们的体系理论，叫产生式教学法。那么把每一个知识呢做到最小单位，怎么去解决标准化了，有几种解决方式标准化了，针对什么样的学生你用哪种方式来解决标准化了，包括老师的引导用语，然后怎么去调整学生的行为，包括他的写字的速度应该什么，都标准化了。所以这样的话控制了行为的流程标准化，最后结果数据就可以标准化。然后还有一个颠覆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前两天跟一线很有名的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常教学，他说我们也能把学生教出来成绩，但是呢比较差的孩子，我们让他出成绩可能得俩月仨月他才会有点效果，然后时间长了，哎，这效果就明显了。我说在我们这还真不需要，因为常规的教学，他说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搭梯子的这种思路，一点一点给他往上讲，在我们这儿呢是从上往下一以贯之的教学。所以我们所有的训练的题都是中高考最难的题拿来训练，他可能攻克这一道题，好的孩子可能俩小时，但是成绩不好的孩子他也从这个入手，但他可能需要四个小时，但这四个小时完了他能够马上就通透了，就像刚才我说的从上往下能够一以贯之下来， 醍醐灌顶的感觉。 对对 对, 对，然后他马上信心就来了，他说这种题以前我都是放弃的，我一看他心里就觉得，哎呀，我这怎么能会呢，我就放弃了，他就不往下走了。但是这个过程下来，我们的教师是不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而是按照我们的流程引导他，全是他自己发挥出来，自己想出来，自己画出图来，自己做出来的，所以他自信心马上就提起来了。这样的话他的潜能才能够被激发出来。 对， 所以他觉得没什么难的，对吧，最难的题我都会了，那简单的我还能不会吗？所以他后边会越学越起劲儿，越学越有信心， 就自己觉得有一通百通的感觉。 对， 终于这个坎儿这个瓶颈 我给冲破了，底下就觉得太容易了，有些事情。 是的，是这样子。 你们的战略是以人为本，但战术上不是以人为本。 它是有变化的，就是不同的学生你切入他的方式会不同，还有他的时间周期会不同。那么在这里边唯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老师在切入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学生他的感受，但是一旦学生进入状态就完全导入到标准化流程了。 那这套流程包括你们这个保险的这个项目是在全国唯一的吗？ 是唯一的。这个保险项目其实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它需要审批，而且很特殊，有的保险公司个别有跟它长得像的，但不是。因为这个承保项目呢，它第一个对最终结果负责，所以我们目前只收初三和高三，因为他的中考的成绩和高考的成绩有权威性，然后标准化，他出题也是标准化的，所以不存在疑义，不存在说你的这个期末学校的考试成绩有什么疑义的问题，就高考成绩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的这个标的很明晰。第二一个，因为他在保监会是备案的，所以它需要经过一个相对长期的流程，在我们推出以前是没有第二家的，它现在目前只在北京，但它可以招收外地的学生，但是外地的学生也需要他到北京来参加集训，也是最后一个寒假，然后参加完集训以后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到三月四月五月的时候再来两次，也是集训啊，来比如说七天在这儿集训完了回去。那么北京的学生呢，他可以选择集中培训，也可以选择周末，我周六来一天或周日来一天，这都可以。北京的学生相对柔性大一些。还有就是他来我们这儿集训完了以后，他这个水平上去了，但是他回到学校里可能还会受到原有的影响。 对， 所以我们开通了一个叫私教答疑的通道，也是用我们这个审笔和系统，随时有问题他随时在本子上把这个问题写下来，然后边写他可以边问，然后他一提交，他的私教专属的老师在老师那一边就收到了，收到以后呢，老师也在纸上拿这个老师的审笔把它解出来，边写边讲解边画图，所以这个过程是能够实时记录下来的一个视频动态的过程，然后他一发送学生就收到了。学生看的是一个讲解过程，就跟说我这道题不会，说我一搜搜回来有一个答案和做题过程是不一样的。 对，这相当于有老师在你跟前在给你讲。 对，它是随时的，而且你这边发起需求这边就应需求，这样就不让学生在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留下来积累下来，这样对于未来考试会起到负面的作用，所以他就保证了集训完了以后他这劲儿 别泄。 对，一直到最后。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五月份呢，所有这个课程设计的专家，就高考命题的分析专家，所有学科，我们就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跟专家面对面学习的机会，他会把2018年高考的一个方向提出来，然后学生应该最后阶段怎么做，甚至于可能会预测一下，比如说今年的高考大概他怎么一个思路，然后令大家最后再冲刺一下，整个流程就完了。那到最后考试前的时候，有一次真正意义的模拟考试，所有的流程都按高考走，我们再给大家测一遍，基本就预测出了他最后高考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这是一个其实非常严谨的一套流程。 是的。 跟您聊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大家的这种思想不能僵化， 对， 你可以充分地去想象。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是的，是的。 好，谢谢您来做客节目。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源自台湾的世界茶饮是以鲜萃茶饮、生活美学为品牌理念，打造年轻化的茶饮品牌，由台湾30年资深茶师参与研发，上亿元海陆空广告全线覆盖全国48座城市，开放加盟已经超过1100家，八大产品体系，健康原材，上百种单品盈利市场，专业指导，总部培训，区域保护，一应俱全，与世界茶饮联手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招商加盟热线 400-678-688。